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无评论不新闻， 三地话新闻。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 D 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今天的节目嘉宾丁丁。 丁丁啊，隆重介绍一下我们 U Radio 编辑组的又一位美女大将啊，欢迎欢迎！今天应该是第二次做客三 D 化新闻哈。 对，上一次你不在的时候我来了， 在朱明奇还在的时候 是。 好，今天我们两个人要跟大家说一些什么事儿呢？说我的老家江西。 嗯， 其实我觉得江西它并不是一个经常出现在新闻的一个核心的省份。 对， 而且我经常会觉得江西人的这个性格特征是比较没特点的，你知道吗？ 你觉得是没有特点？ 我觉得没什么特点。如果真的是要说特点的话，就是比较淳朴啊，像我这种。 顺便把自己夸了一下。 对，哎，但是最近你会发现呢，丁丁每天早上编早新闻，一定会感觉到江西的新闻尤其密集，特别是官场上面。 是，最近是蛮多有关于江西官场上的一些新闻。 哎，我来留意到这个罗昌平先生他发的微博，还是在6月3号的时候，他写了这么一句，他说呢，18大以来，江西落马的三位省级官员，分别是江西省副省长姚木根、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兼省总工会主席陈安仲、省委秘书长赵志勇，数量已经不少，三个了。 嗯， 后来我们看到的新闻是已经上升到了副国级，就是全国政协副主席、原江西省委书记苏荣。嗯，啊，这两天又有另外一单新闻，是水利厅又有人落马了。其实我看港媒我就非常好奇，你说以香港媒体和香港人的这个视角，他们会怎么关心这些贪腐案中间的哪些细节。我就发现前两天 TVB 他的晚间新闻里面就非常有意思，他在报这个苏荣和之前这个新余市的人大委员会主任的时候，他们就报他们两个是怎么样揭发检举和甚至是迫害啊，我就看到这些情节很好玩。他讲到呢，这个周建华他现在已经是被判死缓了，原来是这个市的人大主任。他呢是因为举报苏荣，就两个人也是在这些在工程方面的项目上面有一些利益的冲突，就是谈崩了。 嗯， 后来呢他就举报，但是举报呢，因为你交了检举信之后是要给省委书记看过的，但省委书记看过之后就发现他举报人他没有直接举报苏荣，而是举报的苏荣的老婆。 嗯， 然后立马他就先把周建华给弄进去了，就先双规。 嗯， 而且呢我看到我又找了一些其他的信息，中国经济周刊他们有一个还挺深度的一个报道，就说到他被双规期间呢是关在里面的时候受到各种屈辱，甚至是喝厕所水什么的。 嗯， 但是他心里的那团想要举报的火还是没有灭，可是呢他又没有纸没有笔怎么办，哇就好看了中间那个戏码。他就把那些就是监狱里面的人他们抽烟的那个烟盒给全部收集起来，不给他笔吗？ 跟电影桥段一样。 哎，他就去借那些狱警的，就骗过来一支笔，每次骗呢他就躲在被窝里写。 嗯， 然后写了，哇你看到照片上你都吓傻了，就有点像李庄的那个情节。 嗯， 就是他最后写到那个举报信之后呢，是让出去的耗子他是给他带过去，就一共是有10多个人最后是帮他把这个举报信给弄出去。但是弄出去之后这故事就没完，可以说故事才刚刚开始，也就是我们最后看到的现在苏荣是已经倒下了。 嗯， 可能很多的听众哈，就是很多的看客看到这些桥段之后呢会有点莫名的兴奋，因为你说省委书记确实我在江西生活的时候一提到哇苏荣大家还是有一种 仰视的。 哎，但是突然间他有一天就下马了，还是有一种想要窥探庙堂之高的这样一种窥探的心思。 嗯， 但是我又觉得这实在是离咱们有点远，你除了去窥探和打听和遐想之外，你是接触不到他中间最核心的，除非你是跟他有过直接的接触，反倒是一些普通人或者离我们这个职位方面更近的一些人的遭遇会让你能够产生一些直接的共鸣，我觉得 也 谈不上。 对， 就是你可以去稍作点评，他到底发生 了什么事情，而且能想象得出来一些，就是我们能想象得到，发挥想象力能想象得到。 哎，最近啊，就是前两天这个媒体扎记又在那儿 写了一长篇的故事，也是江西的一位小吏啊，说呢，一名没有摸着石头过河的江西小吏被批评的口水从脚踝淹到脖子里了。大家可能也从新闻上看到过，是怎么回事呢？就是也是因为互联网的存在，有微信和微博的存在。这是来自江西贵溪的一名官员，他是贵溪市政府的办公室主任。他呢，应该是贵溪市最近是遭到了水灾，然后呢去看望受灾的群众，结果呢就是遇到了可能水比较积水比较深的地方，低洼的地方，他就要趟水嘛。可趟水呢，他没有自己趟过去，反倒是让他的随从给他背过去了。但是背过去之后呢，本来也没事，也不是一件大不了的事， 是， 可是呢可能就是被他的其他同事给或者围观的群众拍下来了。拍下来之后呢就上到了微信微信之后呢就转就微博，微博之后呢在各路的所谓的主流媒体就开始集中的转发和批评。哎，这个官员现在是免职了。 其实你刚刚也提到，觉得说其实这样一个举动并不是一个特别大了不得的举动啊，就是其实很正常，就是不说正常， 就很正常， 就是在日常的生活中你是会遇到这种情况的。我觉得他之所以这次会闹那么大，第一就是现在的这样一个社会环境和舆论的环境，大家会非常的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这样的一些跟官员有关的一些事情上。另外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因为他的身份，如果反过来，如果是他的下属让他背的话，那结果就会是另外一个结果。 哎，你说的这个解还是很好玩。如果他背的是下属， 对， 可能他就要被表彰了。 对，或者他背的是受灾的群众，或者是落水的儿童之类的。 对，哎，我今天还专门去找，就是我有一些亲戚哈，他们也是在基层里面，在乡里面当干部的。我说你怎么看这个事儿？他说他觉得有点冤。我说为什么觉得冤呢？他说你想，如果他的随从哈，你想小地方，很有可能就是你的随从可能是你的亲戚啊、朋友啊，就私交非常好的。那比如说我今天要去下乡，可能是临时的，我并没有做好其他的防水的准备，那刚好是遇到积水很深的地方，那这个关系可能私交很好的所谓的下属，但是有可能他是有别的更加亲密的关系啊，背我过去一下，他可能也就背了一两下，也就背了，他也不是很长一段路，那就给他拍了，他觉得非常的同情他。我就问我说，那现在确实他的气氛也不太好嘛，你说官员这个跟群众的关系啊，大家也经常看到很多负面的新闻的， 对官员的期待不是这样。他说那确实是没有办法，但是呢他觉得，哎，这个免职可能就是一小会儿的事儿，也就是抚平一下大家的情绪，可能等这个舆论的高峰过去之后呢，哎，他整个的又整个翻身了，这是非常非常难说的一个事情， 非常形，如果真的是这样就是一个很形式化的一个过程。 好，所以对于这个免职哈，大家不用特别的刻意的去挖，但是中间呢有一些媒体的细节我又觉得确实是值得玩味的。好，我们三里花先稍微休息一下，等会儿一起来聊一聊江西官场最近的大事小事。好，欢迎回到三地话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今天的嘉宾丁丁。 刚才我们说到这位有点背的发生悲剧的江西的这名小官员啊，他是贵溪的市政府办公室的主任。其实这个事件呢是发生在6月20号的12点多钟啊，当时呢在贵溪的白田乡的蓝田村，三名小学生在吃完午饭的返校的途中意外的落水，最后非常不幸的是一人死亡一人失踪。但是呢在救援的现场，就根据网友的现场的拍摄，有干部为了避免趟水叫同事背他过河， 那么最后呢，经过查明，这名被背的干部呢是贵溪市政府的办公室副主任，那目前呢已经是被免职了。可以说呢，这次免职的这个调查结果哈，也是一如我们很多的类似的新闻，非常的果断，非常的迅速。那当然我们现在看到他免职也没有一个非常确切的理由，如果根据大家平常的观察的话，非常有可能就是依据党纪，他肯定不是违反了什么法律， 对， 那一定是党纪。那党纪大家比较好猜测的，就是以我个人猜测的，应该是说他的这样一种行为是影响了党员干部在群众当中，在社会上当中的形象，所以依据这个来给他免职。当然现在我们又会有另外的一种联想，免职它可能是对于平息民愤最快速最方便的一种方法，但是并不代表他将来这名官员的仕途又一定会受到打击性毁灭性的影响。 因为就是根据以往的一些经验，确实这样的处理的话，很快老百姓就会把这件事情慢慢淡忘掉， 对， 然后很快可能过一段时间他又出现在同一个级别的另外一个岗位上，对。 哎，你想到一个人吗？今天我们早上刚刚还聊过的王林，是不是？ 对， 他也是个江西人，而且离我家非常近， 而且昨天他就是再一次的出现在媒体的头条的那个状态当中，就是他，而且我看到有说其实他在去年的时候已经被就是广州日报当时好像报道说他已经就是被列出七宗罪，包括重婚罪等等各种罪，诈骗之类的，但是突然一下现在又好像安然无恙的回到江西，而且是由官员带着他去一些景区拍照啊什么浏览啊之类的，就会让人觉得为 什么事儿都没有发生过， 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哎，那王林这个事儿，我看到也有很多的评论哈，有人就说他是不是现在已经在试水，就试试他复出之后呢，现在社会上的舆论还是不是像当初那么关注他，而且也要试试看他如果回归跟官场继续来进行交往的话，官场中人对他是什么样的反应。我记得我们分享到那篇新闻是有他当地武功山，也是离我们家非常近，武功山招办的一个工作人员，他说哎呀，这个王大是非常的厉害啊，你看去年经过这么大的大风大浪，真的是看上去是毫发无损啊，而且是春风满面，我们看到照片就看得出来春风满面，是完全没有受到任何的影响。所以你就会问哈，就是以前你给他弄的各种罪，他到底一项一项有没有查，查了之后他有没有一个结果，结果真的是有了之后你怎么样跟公众交代，如果真的是完全跟没事发生一样，所以任何人以后被免职被媒体怎么样去长枪短炮的追踪，都要有那种过来这阵就好了的心态，一点效用都没有。 对，而且我记得这则新闻当中有提到说，去年其实王林这个事情发生之后，是有相关的这个检查的部门站出来说，一定会对这件事情就是严格的去检查，查完了以后一定会严格的去办理这个事情。但是似乎就慢慢的从没就是从人们的视野当中淡忘了。 是，好，我们现在一听到免职，就可能会下意识的认为这是一个非常严厉的处分。但是呢，我又看到，另外的跟这些身居要职的官场人士打过非常多交道的记者，这是南方周末的一个记者，叫做楚朝新，他就说啊，他说我请教过很多啊身居要职的官场人士，他们都告诉我，免职呢是属于干部任用的一种组织的措施，它并不是什么纪律处分。你提拔了，你要免去原职是吧？ 对。 这个年龄到了要退休也要免职吧，然后你平级调动换个岗位，你原来的职位呢也叫做免职。所以呢这些免职里面都不是处分，而且呢在某一种的情况之下呢，有的党员他犯了错误做了处理之后呢，组织认为他不适宜担任现任职务的时候，也可以是叫做免去现任的职务。但是呢这都是正常的干部任免，不能视为纪律处分。所以说呢，如果我们依据这样的一个逻辑哈，再去啊回看我刚才说的这个汤水的细节哈，有人是说，而且我看到的大陆和香港媒体在猜测原因也不一样。香港 TVB 我那天又看到了晚间新闻，又在那讨论这个事儿，说他让他的随从背他呢，是因为他穿了一双很贵的皮鞋，而且很新啊，为了保证这个皮鞋呢不受任何的损害，所以让他的随从来背他。 这个很有港媒的那种风格， 对，因为是皮鞋，但是大陆的媒体就说不是皮鞋的问题，是他自己的这个什么懒啊，然后什么腰酸腿痛啊，就这样的东西。好，最后呢。 悲是悲了，可是我们看到其他的人就反倒是跟我一样啊，都有一种同情的感觉。我看看这个记者怎么讲，他说这个王军华他被下属背了汤背着汤了下水，在那种特殊场合可以理解，因为他穿着皮鞋不能汤水，脱鞋那个汤水，脱了鞋袜再汤水很麻烦，而且呢脏了之后吧，你还要再想去哪儿洗脚啊，然后你鞋子和袜子，想太多了是吧？ 我觉得他想太多。其实真的在那种情况之下的话，如果你还是考虑到鞋子怎么处理，袜子怎么处理，脚脏了怎么来处理的话，我觉得就不太符合当时那种状况的。 哎，可是你想，既然是拍，他就一定是拍给人看的，对不 对？ 对。那我如果是做好了要拍给人看的准备的话，那这些他都算得上一种作秀。其实你不管是拍好的还是拍坏的， 对， 你都是等着被人拍嘛。 对。 你何不如自自然然，哦，当时我就确实是这个一下子猛的没有第二种办法了，我就最好的办法就是背一下我，可能一分钟的事儿也就过了。哎，我还没说完呢，这个人他讲，他说鞋和袜子呢要拎在手上就比较不方便，然后让穿凉鞋的人背过去呢就可以省去很多的麻烦。这个王副主任跟他的大领导比起来的犯的只是小错，犯大错的大官呢被公开揭发甚至自我宣扬所犯的大错可以安然无恙，但是犯小错的小官动辄会被免职，这就是当下官场的真实写照。有些人说呢，现在经过一波波的整治，官场上已经是官不聊生，其实呢官不聊生的是基层小吏，有相当级别的官员依然故我我行我素。哎，我觉得这个评论还深得我心，确实是这么一个局面。但是呢你会看到这个新闻出来之后呢，上到人民日报新华社，下到地方小报江西省委宣传部，都是用官微这个很多的社评，甚至是不遗余力的对这个王主任进行排山倒海式的批驳。这确实也是反映目前中国媒体的一种无力感，我有时候会觉得。 其实你刚刚提到就是排山倒海的这种媒体的这种尤其是官媒的一些批驳的时候，我有记得在这条新闻刚刚出现在微博热门排行榜的时候，我有去看下面的评论。我印象当中并非所有的评论都是一面倒的去指责他。其实蛮多人是觉得用不用得着这么把这件事情放这么大。 哎，我来给大家分享一下人民日报是怎么样骂这名官员的。这个啊，先说新华视点，新华视点也是中共喉舌了，说水灾当前救援紧急，却不愿贵族落水，如何参与救援，必然贵人落马，身为人民公仆却骑在下级身上，无论各种原因如何都难被公众接受，无怪乎网友说鞋没进水脑子进水了。其实这句话应该是白岩松最初来说的， 对， 可是呢他也只是反映了一小部分的媒体的评论啊，还有这个江西是贵溪市委的宣传部，然后就说呢经过一段漫长的水段，丁先宝应该就是背他的这个他的随从主动提出背王俊华过去，被在场群众拍照并且是发到个人微博，那很快引起一定范围的关注。由于王俊华在搜救失踪学生的特殊环境特殊场合做出了不当的行为，产生了不良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党员干部的形象，那么就市委市政府对此高度重视，经过市委市常委的决定呢对他给予免职处分。但其实就是一个通告，就是我们刚才猜测的他为什么会这么快的被免职，其实原因就在于他影响了党员干部的形象。好，这个党员干部的形象呢，有的形象呢确实是比较高大伟岸，因为我看到一些官媒的评论里会讲到，他说如果你想想是焦裕禄啊，是孔繁森，这个一定是不会做出这样的举动的。可是呢你看这个王军华，他当时就脑子一进水脑子一坏就被人拍了。很多的， 其实我记得两三年前，我不记得当时是哪个地方也是水灾，当时也是一位官员，当时是让他的下属之类的人把他背着走，然后很快，当时好像在我印象当中，那是第一次有这样的新闻出现在微博的热议的这样一个，当时反正是我记得是一面倒的骂他。其实我觉得如果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引起所有的官员的警戒，就是拉紧那根弦的话，其实在这种情况下你说他是真的拉紧那根弦也好，作秀也好，其实这种错误应该是不会再犯。 哎，我想到另外一个人，就是表叔。当时杨达才的那个带了一块表，其实最初大家觉得很不能接受的是他在灾害灾难现场的那个笑嘛。但后来越发越多就发现 现他戴的表是很有这个研究的空间的。 对， 哎，大家这次如果真的想挖，倒不如挖挖他穿的是什么鞋。哎，他这个鞋值多少钱？哎，说不定中间又是可以牵扯出另外一串故事哈。 是， 现在杨达才的下落怎么样呢？好像 也没有下文了， 又忘了。好，这确实就是中国媒体和看客的一种心态的轨迹啊。 对， 一开始一哄而上，好热热闹闹之后呢，在所有人都给遗忘了，最后呢，可能当时受到了一定的伤害之后，很快啊，满血复活，又活生生的回到了官场上。 你说到这个，我又想到你刚才说到这个免职，我觉得其实有的时候觉得像免职之类的一些迅速处理的手法，也变成了一种危机公关的方法，就是让时间来冲淡一切。 嗯， 对， 你只要是会拍这个东西，它一定是有文章可以做。 对， 嗯，好，我们再稍微休息，等会儿继续回来。You radio, oh, you radio, news and music, you radio, you radio, you radio, more than radio.欢迎回到三立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嘉宾丁丁。 好，说到江西的官场哈，最近还有另外一段非常也是容易让人联想而且有点诡异的案子。 嗯， 说的是哪儿呢？是江西的万载县。2013年啊，说回到一年前的中秋节，万载呢有一个村民哈、叫做汪东根啊，他的儿子叫做汪金亮。他们两个人做了一件什么事儿呢？就爬到了万载县长叫做陈红去他老家对面的房子，两个人就一直进行跟拍啊，拍了十多天。他们就拍什么呢？就拍下了很多人去县长家送礼，包括有哪些车牌呀、什么人啊。但是他们拍了非常多的素材，可是呢也没有拍到啊陈红县长是亲自出来收礼这些画面。嗯，后来呢就拍了十多天之后，他们两个就被万载县的警方给带走了。警方呢就对此呢说了几番话，他说呢汪东根利用他的儿子汪金亮纠结两劳以及社会闲散人员组成恶势力团伙，采取跟踪拍摄万载县部分党政领导干部违法违规或者其他隐私的方式，要挟插手部分工程项目，或者是提出其他的无理的要求。同时呢，汪东根利用其所谓的影响，煽动不明真相群众，阻碍政府重点工程建设，趁机实施敲诈勒索、诈骗等违法犯罪行为，严重影响了当地的社会治安秩序。那么在他们两父子被抓了8个月之后呢，万载县的公安局出具了起诉意见书，把案件呢移交到了检察院进行审查和起诉。那么在这份起诉意见书当中呢，汪金亮和汪东根都是涉嫌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那么对此呢，汪东根家人当然是说这是遭到了打击和报复。但是呢，这样一个事件哈，就在万载县乃至他所属的宜春市也是掀起了很大的波澜。有记者呢就专门去宜春市纪委想要去采访，那么江西省纪委呢也是曾经调查过这单偷拍的事件，可是呢调查结果至今还没有对外公布。那么这个万载县长陈红呢，他面对记者都是采用一个回避的态度，县委宣传部呢就说案件呢还在司法机关调查，那现在是不方便回应。我们就很好奇哈，他到底拍了这么多天，到底拍了一些什么东西？ 嗯， 那这个汪东根和汪金亮呢，他们是从中秋节2013年的中秋节就带着从朋友家寄来的 DV 机和照相机，去到了100多公里，离他们家有100多公里的这个奉新县的冯川镇，是这个陈红县长的老家。他们在第二天一大早呢就进入了一栋这个毛坯房里面，把相机对准了对面的大门，里面住的呢就是县长陈红。但是陈红呢很少回到那儿，通常呢只有中秋啊清明之类的节假日才回来，这说明他们对陈红的整个行踪习惯也是抓得非常的准。 当天的偷拍呢，他们就收获很丰富，因为就发现呢，偷拍的视频里面就显示啊，陈红家的门口当天来送礼的人络绎不绝，挑到了一个好日子，中秋节啊。他就在拍摄期间呢，还用这个话外音啊，就是一边拍啊，一边给他配音的说，这个视频里面出现的人到底是什么人？比如说他在视频里就介绍，其中一辆呢号牌是赣 C91295 的车，送礼的人呢是万载县的某镇的一位领导，他送的礼物呢是五箱礼品，包括了香烟啊、车牌号是赣 C 什么什么什么的，他又是一位领导，是某职能局的一位领导啊、还有另外一个又各种的什么礼品包啊，甚至还有信封啊，他就看到一个男的呢，就把一叠现金装到一个信封里面，然后呢插进裤袋，就进入陈红的家中。我们看到呢，这其中的视频啊，就是陈红呢，他出现在镜头里面，但是呢，因为他只能拍到呢陈红家大门口和他开门的时候呢，所能看到的院子里的情况，所以呢，就刚才我讲到，他并没有拍到陈红亲自接礼物的镜头。好，我们以为拍上了几十段视频，应该联想到另外一位上海这个把五位法官嫖娼给救出来的那个神奇的派克啊，以为会有这样的情节，可是没有出现。在2013年的10月7号呢，这个汪东跟父子偷拍了18天之后就出事了。有人就回忆说，当天晚上啊，这应该是他的妻子啊，叫做郭叶荣，他呢在人民医院照顾生病的儿子叫汪金亮嘛，几个警察突然间就出现了，就当着他的面把儿子给带走了。当时呢就说呢是了解一些情况，但是呢没想到后来呢就越来越严重了。他的妻子呢也已经是被警察，就是警察已经去到家里面了，已经不让他进家门了。后来是警方从他们的家里搜到了一个麻袋，然后这个麻袋就装满了他10多天以来拍摄的视频。而且有非常多的细节哈，就是在2013年的11月的时候，当时他的妻子已经是接到了亲人被逮捕的通知书，通知书就显示呢他是涉嫌诈骗啊，而且呢是涉嫌要开设赌场罪。可是呢他老婆就非常纳闷，说我们的这个偷拍行动啊是怎么样知道的。后来他就一想，有可能是我是借朋友的嘛，就这位朋友呢他是走漏了风声。好，我们再来看看他这个起诉意见书当中是具体怎么样描述他们犯下的罪行，除了刚才说是要挟什么工程之类的。起诉意见书这样写，说汪东跟伙同汪金亮秘密潜入万载县长陈红位于这个凤新县城老家对面的楼房当中，携自带的拍摄设备秘密拍摄照片数十张，在他们两个抓捕之后的一个月，这个照片呢就被上传到了网上，被恶意的炒作。哎，我又想到当时上海的那个也是有8分多钟的视频嘛，是哪一年的8月份？去年8月份应该是，结果传到网上。但是我觉得这个老农民可能还是老农民，就是因为他的这个没有那么严谨。 对， 因为我后来我又去翻查了上海的那个事情，他是怎么样去曝光的，因为这个人是拍了一定不止18天，而且他本来拍摄的对象仅仅是其中一个法官，可是没想到这个法官还有很多法官的朋友们一起就这个嫖娼活动。他说啊，因为我拍摄的素材可以组成完整严谨细密的证据链，我才敢去举报，我才敢放到网上。那最后结果当然是符合他自己的预期了， 对， 就几位免了职，有受到各种党纪国法的 处分。 哎，可是现在又不知道怎么回事，说不定又回归江湖了。 有可能。其实我想知道的是，对于像这种视频记录，比如说一开始他拎着礼品进去了，那空着手出来了，他可能没有录到这个交接的过程，但是这样是不是能够证明礼物已经被对方收走？ 对啊，所以他中间是给法律方面是留下一些发挥的空间的，就是你就是说没有这么严谨嘛。 对， 我看到网上就大家在争论啊，说偷拍这个领导干部他算不算违法。那其实你要是想的话，他要是算违法，他得看你拍摄的边界和拍摄的素材到底是有是不是真的是涉及到他的核心的东西嘛。你像当时说的上海法官的那个，他是确实是拍下了他中间的整个 过程， 就是包括那个妙龄女子走进来视频里面，然后几个人勾肩搭背啊什么的，就这些画面呢，你如果是要形成证据的话，它是非常有核心的，也不能说犯罪吧，就核心的 事实 在里面。哎，但是就刚才你讲的，他可能他并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东西，所以呢，你要是给他定起罪来，就容易是引发当地的一些 至少它中间有些活动的空间吧。 是， 哎，但是哈，我看到这些争论呢，就有一个比较好玩的地方。你比如说，我看到 BBC 上面大家讨论的一个话题叫做“偷拍领导干部算不算违法？” 嗯， 可是我想这些问题，首先它的前提在于，你不一定是领导干部，你是拍摄偷拍一个人， 嗯， 你偷拍一个人，你有的时候他算不算侵犯了一种隐私权？你不应该是界定的这个界限是 领导 身份还 是 领导干部，所以就包括在上海的那个案件也是一样的，大家会说他是用一个非常不合法的手段，非常不正义的手段做了一件看似是正义的事情，因为你拍摄的人群是法官嘛，当时你在媒体上是有非常大的冲击力的，你法官你本来自己是象征着公平和正义， 对， 你可能就是整个社会道德良知的一种底线，你们是维护者，但现在你们自己是跨过了这条底线，所以当时社会上那种情绪可能盖过了在法理上面的争议， 就没有人会去过度的 去纠结你是用什么样的手段。 对， 好，我来具体在跟大家分析哈，这个偷拍领导干部算不算合法？我看到 BBC 上面有一个讨论啊，大家听完之后可以有自己的意见。就说呢，你拍在公开场合偷拍没有什么大的问题，因为确实领导干部呢，他是需要这个暴露在聚光灯底下， 需要舆论来监督。 对，这就是一种监督的一种手段。但是就关于你的拍摄的边界，这个是可以讨论的。比如说呢，这个新闻当中这个父子他拍摄县长家门口就疑似是送礼的内容，他就不算是违法，因为他并没有越界啊。 对， 你再看他拍的目的，他拍到这些照片和视频之后呢，是真的是有要挟对方索取好处，还是说他真的是这个就是涉及敲诈，还是说他可能自己会有一些遭到不太公平的对待啊， 报 复，希望有。当上海的那个事情，他就是因为不服其中一个法官的判决，然后但是他就有一种第六感觉，这个法官一定是在私德上面是有问题的。可是 其实要看，我觉得是要看这个动机的。 嗯， 就如果你的动机是不纯的话，我觉得可能会有另外一种法律上的界定。 嗯， 对。 好，那当时这个万载的这个视频，他其实拍了有一年，就折腾了快一年之后呢，还是尚在调查，不便回应。可是呢，他的这个果敢和勇气相比哈，你会觉得这中间的速度是相差非常非常大的。而且我后来又看到资料，就是说现在整个万载甚至是宜春的官场，就是一提到这对父子都会心里 毛毛 的。对，哎，可是哈，你不知道这样的一些事情多了之后，它会不会形成一种连锁反应，就大家会好像受到一种启示一样，哎，如果真的这个官他平常对我有什么样的不对的地方，不公的地方，我可能就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揭发他，来检举他。 对，我觉得这种东西很有可能就是像为什么说有一些影视作品里面的那些电影桥段经常会在现实生活中被人搬出来一样。 是， 就像上海的这件事情发生以后，你不能保证这样的事情不会被别人去在现实生活中或者是在别的地方被效仿。 嗯， 所以我觉得换一个角度来说的话，我觉得这些官员可能也会敲响十二个警钟，然后觉得分分钟会不会有人在就是用这样的手法在捉他们的一些可能相对见不得人的一些事情。 没错，那现在讲起来这对汪氏父子呢，有些网友会抱以同情的态度，因为会天然的会觉得官员就是站在群众对立面啊，他一定是有做了很多这个见不得人见不得光的事情，不法的事情。但真的是你要看他的这个起诉书里面，我觉得也不完全是没有道理的。你就包括他就讲到这个汪氏父子，他其实不仅仅是拍了这个陈红县长，他还拍了什么卫生局长啊，因为卫生局长他老是喜欢打牌，但是他一定是捉到你身上有一些似乎领导干部不该有的生活上的习惯 陋习。对， 他抓住把柄了之后呢，那你也没有办法，你就是给人捉住了嘛。但他捉住之后呢，你要看他到底是拿这个去做什么。他真的是要挟你，他要挟你，比如说我想当政协委员，但是我手上掌握你的证据，你自己看着办吧。 对， 这就形成一个非常恶性的循环。所以有人就评价他说，汪氏父子把整个万载和宜春的官场生态给破坏了。啊，我觉得这对于一对农民父子来说真是极高的褒奖。好，三弟话新闻我们再稍微休息吧，等会最后再来聊聊哈，最近江西官场还有别的一些大的动作，那么对于整个的官场生态它是会起到什么样的影响？真的是一对农民父子就可以起到这么大的伤害性杀伤性的作用吗？ 好，欢迎回来，我是樊素， 我是今天的嘉宾丁丁。 要说到这个汪氏父子哈，破坏了当地的这个 官场生态链， 这是非常好笑的一个事儿。很容易理解的逻辑吧，就是如果你本身你在道德上，你在公务的行使上，你没有任何的瑕疵和把柄的话，你怕什么被人要挟呢？是吧？那一定是你之前做了很多让人家可以拍到的东西，可以发挥的东西，你才会有这样的害怕吧。 是， 但是我又觉得好像现在这种所谓的官员的负面的新闻啊，他不能孤立的看。你比如说像陈红，他被人拍到就是别人往他们家送礼，虽然他没有自己接过去，但是确实不用去，对呀、这不用话说的这么明白吧？他开车开到那儿去，没事儿，真的是问候你老父亲、老母亲不行不成啊？他一定是有他的目的的。 对， 现在就是我听到另外一些基层的人就讲，他说因为有这个什么八项规定啊，什么什么各种的风气要扭转之后的，这样一个风潮来了之后呢，其实也是运动式的。他们说，现在呢送礼，他说一定还是有的，但是呢就比以前的那种方式呢要显得更加的暧昧和完全是转入地下的。比如说以前我要是送给一个县委书记，送一个县长，我可能会从中间通过一些中间人，比如说是什么县委办公室主任，你去帮我送一下。他说现在呢大家不敢这么办了，因为呢你会担心这个人他的这个可信度到底有多少，对，他会不会出卖你。他说现在呢很多人做法呢，他就是会找一个跟你更加熟悉和亲近的人，是一定靠得住的，但是他又是跟这个县长跟这个书记呢是有一定的联络和来往的，请他来做这个事儿。他说事情还是要办，还是得办的。 对，其实你转念一想的话，就是说为什么大家都愿意去做官，为什么都愿意从比如说科级做到处级，处级做到厅级，那一定除了我觉得基本工资上的一些差距之外，肯定是级别越高你可能有一些，就是人嘛，总归是你做一件事情是有利可图才会去拼命的想去做这件事情的，所以其实是可以理解人的这种人性的本质的东西的，所以怎么说，我觉得尤其是现在搞这种阳光工资啊之后，可能我觉得从某些程度上，再加上现在反腐弄得这么紧之后，就是风声吹这么紧之后，弄得可能就是为官或者你作为一个就是管理的官员来说的话，某种程度上可能会打击到他们的积极性的。所以我觉得如何来处理好就是说杜绝这个腐败的现象存在的情况下，能够让他们更有积极性的去比如说处理一些这个公务上的事情的话，我觉得这个才是值得人们去考虑的事情。 哎，说的好像这个反腐败它似乎在人民群众啊当中有一种默认的一种现象， 对， 但是你说不能让这种现象一直存在下去，那怎么办呢？ 必须要打击反腐。 那怎么办呢？有人说你还是最终要靠的是这个所谓的制度上面的嘛。你看现在你再大的老虎也好，再小的苍蝇也好，它很大程度上它都是非常偶发的。 对， 你就包括苏荣的倒台，就是真的是像我们新闻报道里看到那样，他如果没有中间可能是帮过他的狱警也好，帮过他的这些同好也好，给他创造条件让他用纸笔把那么洋洋洒洒的这个举报书给写下来送出去的情况之下，他可能现在还是安然无恙的。 对， 所以非常偶然。而且我看到这个报道就说周建华这个人性格也是很奇葩的，就这个人很清高，他说自己呢是很有正义感的一个人，但是他现在已经判了死缓了，所以他根本上他自己完全也不是什么清白的人，可是他自己觉得我非常有正义感，而且呢我是眼睛容不得沙子，我是看这个苏荣，我觉得他一定哪一天就会倒下，那以前可能是好朋友，但是因为很多的这个利益之间的纠葛，最后呢是渐行渐远，最后完全到破裂，是你死我活斗的。所以你会想到这根本也不是孤立的个案， 对， 就是你在官场上可能很大很多的情况之下都会因为利益最后斗得你死我活， 对， 可是你怎么能让这种最后的这种揭发是不是一个偶发的行为，而且它是一连串的，你要在制度上的在风气上的一起来抓它的话，我相信这是非常非常难的一件事情。 而且我觉得 是有点悲观。 对，我觉得不是说一年两年然后你推出一两个政策能够把这个事情彻底解决。 对，现在 而且已经是一种，其实我觉得就是自古以来的这种官场上的一种生态和风气之类的，就不是一下子能够改变的。 好，那我们现在 现在看到的各种大官啊、小吏，可能也只是看个热闹， 嗯， 但是最后呢，他会在制度上有一些些的进步嘛，我们还是抱有一些非常单纯的美好的祝愿和期待吧。啊，好，但是这条路非常难走，而且路也很长。好，今天非常感谢丁丁做客三 D 化新闻， 开心来三 D， 谢谢你的收听。我是樊素， 我是丁丁， 拜拜 拜拜。